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4月5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温度9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巴金先生在《春》这篇作品里写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假期，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前往京郊园林花海中踏青赏花。然而一些不文明现象让游客的美丽心情打了折扣，有人边吃边赏花，边赏花边丢垃圾，扔了垃圾好摆个姿势拍照，在杏树林间一路走过来，橘子皮、塑料袋、矿泉水瓶随处可见。 曾经被忽略冷落的野菜，而今却成了市民餐桌上的香饽饽。近日，记者走访我区新城团结巷菜市场、团河新发农副产品市场，发现与大众菜相比，野菜价位居高不下，甚至不按斤而按两卖。新鲜的香椿芽、苦菜都要4块钱一两，蒲公英2.5块一两，最便宜的荠菜也要8块钱左右一斤。即使这样，野菜仍然很抢手，居民购买大多需要预定。 3月29号凌晨2点左右，两辆建筑垃圾运输车偷偷来到青云店镇北新土村，把将近10多吨建筑垃圾渣土倾倒在现场。当时正好赶上青云店城管部门执法人员巡查路过，两辆乱卸乱倒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被当场查扣，并向司机开具了行政处罚通知书。经调查，建筑垃圾出自位于朝阳区一个建筑工地，由于产生建筑垃圾送专业填埋消纳厂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于是建筑垃圾运输人员盯准了远郊乡镇河道河沟进行倾倒。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巴金先生在《春》这篇作品里写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假期，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前往京郊园林花海中踏青赏花。然而一些不文明的现象让游客的美丽心情打了折扣。眼下正值杏花盛开的时节，京郊杏花海自然成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在昌津路和崔杏路交叉口的东侧，成片的杏花竞相绽放，美丽脱俗，引得游客纷纷把私家车停在路边，冲进花海一览春色。记者现场看到，大多游客还能做到以礼相待，文明赏花，可有的游客玩得兴起，就有些不管不顾了。一位穿着深色风衣的姑娘，先是拉着开满花的杏树枝用手机自拍，可是摆了几个姿势还是不满意，干脆折断了一只作为拍照的道具，在脸庞左右移动，希望拍成花容月貌。后来似乎是有了好创意，他把花枝别在了头发上，侧着脑袋重新自拍起来。这人是美了，可花呢？到了中午，人们的游兴不减，路边的煎饼摊前排起了长队。随后一幅幅不和谐的画面时常出现在眼前，有人边吃边赏花，边赏花边丢垃圾，扔了垃圾好摆个姿势拍照，在杏树林间一路走过来， 橘子皮、塑料袋、矿泉水瓶随处可见，就连果园旁堆放整齐的树枝枝条也没能幸免，不时有老人和孩子从里面扯出或粗或细的枝条当作拐杖和游戏的刀剑。 一路向东，北侧一片花海里也有不少游客在游玩，有些游客把私家车停放在路旁后翻越护栏冲下护坡进入杏园。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带着孩子来拍照的游客，为了拍得美景，任由孩子攀爬上树踩踏树枝，孩子上上下下难免触碰花枝打落花瓣，让人看了不禁摇头。带着宠物狗郊游的市民也不少，当狗狗要方便时，主人便让它在树下花丛里解决，稍不留神游客就会踩上地雷，不幸中招。不过也有文明养犬的市民会在宠物犬方便后自觉清理，将脏物收进垃圾袋。每个人不仅是风景的观赏者，同样也是他人眼中的一道景。一名骑车经过的当地农民停在路旁，看着花海里一些举止粗鲁的游客，直摇头感叹，这么不讲文明，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城里人。 本台消息，曾经被忽略冷落的野菜，而今却成了市民餐桌上的香饽饽。近日，记者走访我区兴城团结巷菜市场团和新发农副产品市场，发现与大众菜相比，野菜价位居高不下，甚至不按斤按两卖。新鲜的香椿芽、苦菜都要4块钱一两，蒲公英2.5块一两，最便宜的荠菜也要8块钱左右一斤。即使这样，野菜仍然很抢手，居民购买大多需要预定。在兴城团结巷菜市场蔬菜区，香椿芽、蒲公英、苦菜、荠菜、马齿苋等野菜被商户摆到了摊位最显眼的位置。商户刘春云边介绍边提醒，香椿和苦菜4块钱一两，蒲公英便宜些，2.5块一两。这两款野菜口感都不错，开春以来野菜卖得可快了，一般11点多钟就清仓，爱吃的话可要快点下手，不然只能预定明天再来拿货。 家住兴正西里的高先生就是一位预定户，由于长期买而且购买量大，高先生已经与市场的两位商户交上了朋友，一旦有货他就会打电话通知。而关于野菜，高先生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苦菜、蒲公英都是去火的良药，洗净用水一焯蘸酱就能吃。高先生还告诉记者，买苦菜、蒲公英这类野菜最好找当地商户，他们能收到当地农民挖的，货源相对来说靠谱。记者发现当天不到12点，市场的野菜就已经卖光了。刘春云告诉记者，每年春天一到，就会有居民主动询问野菜何时上线，因此他一般都会叫家里的亲戚帮忙挖，有时也会收购附近农民挖的野菜以备不时之需。从事酒店采购工作的王先生分析说，野菜受季节限制，产量有限，又是纯天然绿色无污染食品，自然很受欢迎。他说，近年来野菜系列菜品非常的受食客欢迎，尤其是春秋时节，目前很多酒店都推出了野菜宴，冷盆菜、油炸类、蛋炒类、汤羹类等五花八门，有50多个品种，以姜汁荠菜、炸香河、蛋炒鸭葱等最为著名。王先生还表示，和其他菜品相比，以野菜为原料的菜品价位偏高，有时还会高过肉价，最大的原因就是野菜价格高。王先生还以3月29号的菜价为例做了一个对比，当天的菜价，猪肉呢是每斤8.5元，羊肉每斤23元，牛肉每斤25元，而市场上的野香椿芽、苦菜都是每斤40元。 尽管野菜的营养药用价值高，但广安门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郑丽表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宜食用野菜，因为野菜性味寒凉，肝火旺者是食疗的首选，但脾胃虚弱者不宜食用，正常体质的人也不适合多吃，以免引起腹胀、腹泻等。建议搭配韭菜、羊肉等性味温热的食材一起食用，以免损伤脾胃。郑丽强调，野菜虽然美味，安全最重要，路边的野菜最好不要随便挖， 一是因为尘土附着太多，并且长期吸收汽车排放的尾气，对营养成分有一定的破坏。另外，园林绿化会定期给路边绿化带喷洒农药，而身在其中的野菜农药残留难免超标。 本台消息，3月29号凌晨2点左右，两辆建筑垃圾运输车偷偷来到青林店镇北新屯村，把将近10多吨建筑垃圾渣土倾倒在现场。当时正好赶上青林店镇城管部门执法人员巡查路过，两辆乱卸乱倒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被当场查扣，并向司机开具了行政处罚通知书。经调查，建筑垃圾出自位于朝阳区一个建筑工地，由于产生建筑垃圾送专业填埋场消纳需要缴纳一定费用，于是建筑垃圾运输人员盯准了远郊乡镇河道河沟进行倾倒。负责本案的执法人员青林店镇执法队副队长陈金栋告诉记者，经询问发现，两辆运输车不具备渣土运输准运证件、渣土消纳许可证，不仅在运输途中没有对车辆进行密闭覆盖，造成泄漏遗洒，而且不按规定清运建筑垃圾渣土，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多项条款，执法人员将对他们进行数罪并罚、高限处罚，并责令自行清理已经倾倒的建筑垃圾渣土。目前，车主已经自行清运垃圾12车，被倾倒垃圾区域恢复了原状。 前不久刚发生一起朝阳工地的垃圾渣土偷到大兴采鱼绿地案件，近期又发生此类案件。记者在青云店执法队了解到，青云店镇位于南六环南大红门出口附近，经常发生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在南六环附近村内空地河沟倾倒垃圾情况。为了有效遏制这种现象，青云店城管执法队实行了通宵巡查制，成立夜间执法组，集中优势力量开展夜间专项整治工作。青云店城管执法队队长吴春明介绍，通宵巡查制还可以有效遏制露天烧烤、露天焚烧等高发违法行为发生。夜间执法组每晚自21点到第二天6点上岗，通过定点盯守、道路巡查等措施强化夜间执法力度。通宵夜查机制建立以来，两个夜间执法组与其余日常执法组相互配合，达到了24小时不间断检查、无缝隙管理，近期执法效果有了明显提升，过境违规渣土运输车辆明显减少。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在大兴御花园二里的东南角，隔着栅栏就可以看到一条长20米左右的宣传长廊，那是76岁居民吴学芳干的一件漂亮事儿。他把自行车棚的背面改造成了手写黑板报，每月更新2-3次，从2007年至今已经坚持了10年。3月30号上午，记者来到御花园二里，见到了吴学芳老人。吴学芳介绍起他的板报墙，很是兴奋，对每一张照片的故事、每一块板材的来历都如数家珍。这些板子都是别人家装修不要的，我捡来裁成合适的尺寸，刷上墨汁、黑漆就变成了黑板。记者看到板报上的字都是吴学芳用粉笔写的，字迹很漂亮，内容以国家政策、党的历史知识和宣传正能量为主，配的图片都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或者是从网上下载的图片。精心设计的布局，运用各种剪来的相框拼凑出各个板块，整个宣传栏看上去很美观。 吴雪芳说，我平时看报纸、看微信，发现好的内容就剪下来或者记下来，运用到宣传栏中。曾经当过兵、做过机关干部的他，退休后闲下来很不习惯，希望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于是他开始办宣传栏、义务理发、义务打扫小区卫生。吴雪芳说，在他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宛世奇送了他一个笔记本，赠词写道， 雪芳继续保持发挥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他将老师的话记在心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吴学芳的正能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的手写黑板报受到居民一致好评，每次更新了内容，吴学芳还会拍照发到小区微信群，居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吴学芳说，为大家做点公益活动挺好，又动手又动脑，美化环境也愉悦自己。吴学芳说，要感谢御花园二里社区居委会对他办板报的支持，将原来一些不好的木板给更换了，现在这条宣传长廊能这么漂亮，离不开社区党支部的帮助。他表示，只要身体还允许，大家还喜欢，就会将这件平凡小事儿一直坚持下去。 本台消息，从动手到得手只需要3秒钟，作案手法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少停放在街头路边的豪车纷纷遭殃，损失惨重。近日，大兴警方通过视频追踪，经过2个月跨区抓获了一名利用特殊工具实施砸车盗窃嫌疑人，初步核实案件20多起，为事主挽回经济损失数万元。今年1月以来，大兴警方陆续接到多起撬砸机动车玻璃盗窃的警情，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录像，侦查员发现每个案发现场周围总会有一名熟悉的身影出现。只见他面戴口罩，骑着摩托车，先是在街面闲逛，伺机窥视路边停放车辆。当他选择好下手目标准备作案后，从容来到车窗前，砸推拿一气呵成，用时3秒钟便盗窃成功。侦查员们给这名窃贼起了个贴切的绰号，三秒哥。 然而就在三秒哥在大兴区疯狂作案10多起后，此人却突然间消失了。根据警方的推断，三秒哥不但是个专业的盗窃老手，而且还具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故意和警方玩起了猫鼠游戏。正当追踪三秒哥的线索即将中断之时，三秒哥再次出现了。3月5号当天，在大兴亦庄地区发生了一起砸车盗窃案。根据监控画面显示，男子3秒钟砸开车窗，从车内拿走了一个包，随后向附近的一个小树林内逃去。侦查员随后来到小树林内，在树林的深处发现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等证件散落一地，显然是被人遗弃在这里。民警仔细查看现场时，一道清晰的轮胎印痕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只见它一直延伸到树林的边缘，对于这条胎痕，侦查员并不陌生。这正是2个多月以来警方一直苦苦追踪的三秒哥，因为每次作案以后，这位三秒哥逃走时都是骑着摩托车。 随后，在调取了大量案发地点周边的监控录像后，警方初步掌握了嫌疑人的逃走方向，并经过后期大范围的摸排走访工作，侦查员于3月15号下午5点左右，在通州区台湖镇一处平房里发现了疑似嫌疑人驾驶的摩托车。尽管嫌疑人对车身前半部进行了改装，但经过轮胎印记对比，警方确定这就是3月5号当天嫌疑人所驾驶的车辆。正在屋内睡午觉的嫌疑人李某被警方抓获。当天警方在李某的暂住地起获了多个名牌挎包，并在他驾驶的摩托车内查获手套、手电等作案工具。目前嫌疑人李某因为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在此，大兴警方提示有车一族，汽车不是保险箱，请您不要将贵重物品存放于车内，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让不法分子没有可乘之机，避免车辆被砸被盗所带来的财产损失。 本台消息，3月30号下午，居民陈华女士为李峪南区社区居委会送来了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热情真诚温暖友好。陈华女士由于自己的疏忽，丢失了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生育服务联系单原件，而且由于她本人在家照顾孩子，没能及时到相关部门补办手续。 时隔一年半以后，陈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居委会，找到计生专干。社区计生专干非常热情地接待了陈华，详细了解情况后，积极和西红门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协调沟通，最终在海量的档案库中找到原件存根，进行复印盖章以后交给了陈华女士，使陈华女士顺利完成流动人口生育险的报销。 本台消息，目前大兴中岭路非法活禽交易区域的整治现场一片忙碌，黄村镇和城管、工商等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拆下来的废旧材料、垃圾等，以此推进区域综合整治工作，同时也为接下来的环境提升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位于三间房村北侧的中岭路集市由来已久，当年周边村民就有养殖的传统，由于紧靠中轴路，交通便利，区域人员聚集量大，最初由村民自发形成的活禽集市很快就声名远扬，不仅周边村民到这里交易，还吸引了很多市民慕名前来，成了物美价廉的活禽交易集市。从2004年开始，北京市在规模市场内外暂停活禽交易规定以来，针对这个非法活禽交易区，黄村镇出台了一系列的管控措施，连续多年对这片区域进行查处，先后查获并无害化处理20000多只鸡、鸭、鹅、鸽等禽类。然而，由于市场需求的大量存在，多次整治后，部分商户转为了地下经营，占路的虽然少了，但一地鸡毛的现象仍然存在，由此带来的脏乱差现象总是很快抬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针对村中深埋的顽疾，以打击震慑、清理整顿、巡逻防控、取缔非法活禽交易、消除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等内容为整治目标，黄村镇对症下药，不仅要把地扫干净、把脸洗干净，更要为村落进行全面整容，还村民一片净土。黄村镇把今年3月8号到6月7号定为综合整治工作期限，三间房综合整治全面开启，提质加速。黄村镇和各部门相关干部纷纷下沉一线现场指挥，加大对无照贩卖活禽的门店和游商销售活禽行为的检查打击力度，杜绝非法活禽交易，对区域内无照经营、店外经营、堆物堆料、摆摊设点及四大乱建等行为进行全面整治，对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隐患、安全稳定隐患等问题进行全面查处、综合治理，提升区域整体环境。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从入户发放通告、登记、劝说自拆，到路口设检查点、限制违建相关建设、巡逻防控等，在一系列有力举措的敦促下，三间房完成了自行拆除违建65处，中鼎路集市区域环境日新月异。 维持2周的整治后，记者再次来到三间房村，在现场可以看到村外部格局和轮廓变得清晰，走进内部，原来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通讯电缆线消失了，原来各种杂乱游商变少了，村里道路变得宽敞，村居变得院落整洁，行人车辆通行有序顺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而这还只是记者看到的直观变化，村民老邹告诉记者，他再也不用过那种终日掩门关窗的日子了。同住在村里的宁夏人老普在附近一家企业上班，这位在北京打拼了近20年的西北汉子打算在这里常住下去，卫生和安全环境变好了，住下来更安心些，村民满意度提高了，对环整的呼声更大了，这也更加坚定了黄村镇以及各部门对村中乱象一拔到底的信心。黄村镇有关负责人表示，3个月后村居环境必须改头换面，无论遇到多大阻力，群众迫切需要改善的环境问题都要加以解决，脏乱差的情况要加以改观，突出的消防隐患要坚决消除，人居环境提升一点，群众的幸福感就能增加一点。 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生活质量水平，提升整体品位，让村落变社区，农民变市民。记者了解到，在接下来开展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整治工作中，黄村镇还将通过宣传、设卡、巡逻防控、联合执法、服务外包等方式，对三间房村进行全面清理整顿。集中整治工作结束后，转入常态化管控阶段，继续做好巡查检查，巩固治理成果。整治工作后，将严格巡查监管村庄，以加强对房屋出租的管理，并逐步做好村庄的环境提升工作。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让志愿服务队在农村生根发芽。郝艳坡是长子营镇西北台村的村支书，在他的带领下，村里先后成立了三支党员志愿服务队，为村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精神在农村生根发芽。西北台村有不同时期的退伍复员军人12人。2006年，在郝艳坡的带领下，几位复员军人走到一起，成立了一支义务应急抢险服务队。当时的西北台村土地没有开始流转，更没有平原造林后发展林下经济的盛况，村内基本物资匮乏，抢险队员们自备胶鞋、手套等物资，处理农忙抢种、雨雪抢修等突发状况，彰显了邻里守望的宝贵精神。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在郝艳坡的感召下，西北台村的26名党员决心为村民做实事。那年秋天开始，西北台村全体党员定期义务为村庄进行大扫除，村落的卫生死角、废弃的违章建筑以及堆积的生活垃圾都被党员们一一清理，为建设美丽北京新农村再进一步。 郝艳坡以前干过出租车司机，村里跑运输的也不少，他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成立了司机热心志愿服务队。司机师傅们自愿排班，轮流开车，利用业余时间为村庄义务执勤巡逻，为村庄的安全监控平添了一双双敏锐的眼睛。2014年，作为志愿服务模式的创新，西北台村引进了城市社区在养老志愿服务中私人定制的理念，筹建老年服务中心。村委会与文化大院联合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为此村里专门成立了老年食堂，为行动不方便的儿女、不方便照顾的老人提供一日三餐。同时，青春伴夕阳活动也联合周边村庄同步开展，组织村内青少年利用业余时间为村内老人提供心理缓解、居家环境清扫和物资储备等服务。不同群体的志愿服务力量在西北台村得到了广泛深度挖掘，雷锋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在农村生根发芽。郝艳坡说，带领志愿者为村民开展服务付出了汗水，也收获了快乐，看到一张张由他们帮助而开心的笑脸，无比幸福。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给志愿服务队以极大的赞誉。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简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夕阳洒在黄昏的露台上，一只野猫咻一下过去了，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哪儿哪儿大大的枯萎了，85块钞票完蛋了，传说中的花期没戏了，欲哭无泪，心儿稀碎碎，花间叔叔的歌声漫步飞。我的花呀曾绽放，只是喝了啤酒它蹦擦擦，我的花呀哪儿掉了，至少你见到它是这样，我的花呀花啊哪儿掉了，原来我叫的是小二啊，哎呀。 北京时间20点整。